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六，农历闰6月14，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 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六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系列报道《人工绿海的55年成绩单》第二篇，青山林海不会忘记。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 金砖故事，魅力厦门，分级诊疗制度改革，厦门模式成全国典范。 圆梦中国人百姓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全国首场宣讲会在京举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央广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通知要求，学习宣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全党全国全军重要政治任务，各级要按照走在前列的标准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精心组织，迅速行动，持续掀起学习贯彻热潮。通知强调，习主席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和阅兵时的重要讲话是726重要讲话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具体展开和运用，要把这些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突出学好党在新时期的强军思想，掌握指导推进工作的根本遵循，更加坚定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六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文章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对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高度重视。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构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也是我们党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贡献。文章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坚持以发展者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三代人55年，将昔日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100万亩人工林海，塞罕坝机械林场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明建设范例。系列报道《人工绿海的55年成绩单》今天播出第二篇，青山林海不会忘记。 采制央广记者樊永信、沈静文、孟晓光、张兆福。 要推进多规合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为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这是2016年3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省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树木成长期长至半个世纪，在为子孙造林的赤子情怀中，百万亩林海拔地而起。刘志刚是第三代武林人。 我爷爷原来也是在这看望楼的。 你爸妈现在接了他们的班？ 对。 现在干的是啥？地面上的？ 我是在下边是防火部队的，是我妈呢发现了报告，我们接通知换衣服，哪块着火就奔哪块去。 望火楼也叫望海楼，顾名思义，登高望远能看见林海，也能看见火情。24岁的刘志刚有一大半童年和少年记忆寄存于此，当年的窝棚如今翻修成5层小楼，并在底层加盖了几个房间供一家人栖身。更具象的艰辛留在他的父亲刘军和母亲齐淑燕的回忆里。 高林那边那环境就是也挺窄吧，特窄，就像有个4-5个人那屋里就转不开身了，等到楼上呢铁棚似的，下雨阴天的就那冷，他就蹲着就往窗户蹲着瞅，他在那呆呆呆够了他就走。那会儿早晚那就冷，等到中午吧死热，就得在那瞭望着，24小时坚持瞭望。 瞭望原本山高地远的一个词儿，在望火楼失去了美感。每年3月15号到6月15号和9月15号到12月15号被称为防火紧要期。刘军和齐淑燕需合力完成15分钟一次的瞭望和报告，如此强度非夫妻不能体谅和配合。正因为此，塞罕坝目前9座望火楼都由夫妻驻守，也称夫妻望火楼。 今年您从这儿出去过几趟？ 从哪上了班也救孩子结婚那会儿，那是回县城一趟，从这再也没出去了。 这11年里头有人跟你们换班吗？ 没有，一天天俩人那会儿就年轻一张脸白拌嘴，要叫你两句就心里真的死的心都有。 那为啥还一直干下来了？ 那看着这树，你看我来的时候才那么高呢，几十公分，你看那时候这是瞭望，就是2楼上就可以看着，这时候你上个顶6楼就远着都看不太清了。反正一天天讲话看着他长大，就跟你说看着孩子似的长大。 树不只是树，是千人心血，几代人信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对绿的敬意和爱护在塞罕坝人中薪火相传。最新的一批塞罕坝人里，李爽1994年生人。 我去年刚来，去年毕业。 在这儿跟你一样的90后数量多吗？ 去年我们一块来了4个，前几年也有，现在差不多我们分厂有12个吧。 你觉得这个地方能留住大家的诀窍是什么？ 留住我觉得是人情味儿，就那种人情，没有距离感，特别亲热。 有没有想过终身大事的问题呢？ 到这以后找了对象。 就在这儿的？ 对对对，也是在这儿。 前面靠后的一栋房子，它属于三代的迎林方式，然后靠前面属于4代迎林方式，咱们现在新建的属于5代。建厂初期， 无论造林还是护林防火，所有事业归根结底是人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塞罕坝人不负青山，青山也从不负一人。北曼淀林场厂长张立民介绍，18大以来林场自筹资金弥补了基础设施欠账。 2013年启动了标准化迎林区建设，到2015年北门店林场所有迎林区都改建或新建到现在这样的标准，通水、通电、通路、通网络、通电视，室内啊有独立的卫生间，能够洗上热水澡，这样也是改善了最辛苦、最艰难的一线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 几年来，塞罕坝机械林场为29个迎林区、8个望火楼和9个检查站的新建和改造，共投入自筹资金2600多万元。此外，林场自筹9000多万元建设柏油路、水泥路、砂石路等林区路网800多公里，初步形成林路的网格化格局，投资500多万元完成全场通信网络光纤改造工程。几十年前，塞罕坝人出门靠走，通信靠吼，如今坝上花开，香飘四方。 刚子刚子，我那个活动的线路和报价你啥时候能给我呀？我要一个成型的东西，我现在要推广了，我好招人好要去了呀。 这段语音来自杨场村村民程小刚的手机，他的农家院依塞罕坝林场而建， 今年第七年， 等于2010年是吧？ 对，2010年该开始盖房。这边是我弟弟的，我这边是6间客房，等那边又盖了7间，就算13间客房。 那个一年大概收入多少钱啊？ 10多万以上吧，搞这农家乐，你就投点钱往那一放，自己房子有多少赚点，就自己多少落点。 周边村民的生活方式因为塞罕坝而改变，至今塞罕坝机械林场累计上缴利税近1元，其林业产业包括森林旅游的发展，带动周边外围产业大踏步前进，每年可实现社会总收入6亿多元。千里松林凝结一种意志，沙上绿洲如何惠泽民生？塞罕坝给出答案。 央广消息，新华社日前播发长篇通讯《从一棵树到一片海：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启示录》，文章从历史和时代的视角聚焦了塞罕坝机械林场3代职工55年坚持植树造林，把昔日的茫茫荒原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的事迹。 中国经济半年报。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逆差进一步扩大。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旅行是拉动服贸逆差增长的最主要原因，美国为服贸逆差最大来源国。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22871.4亿元，同比增长12.9%。上半年服贸进出口月度增速不断提高，其中6月当月同比增幅近30%，创下18个月新高。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表示，新兴服务出口增长显著。 专业管理咨询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为新兴服务出口前2大行业，分别增长6.9%和13.3%，均高于整体服务出口增速。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149亿元，是去年同期的近6倍。 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逆差近9000亿元。冼国义透露，目前逆差主要集中在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3个领域，其中旅行逆差为7666.2亿元，占总逆差比重高达85.5%，成为拉动服务贸易总逆差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人们对高品质服务需求在扩大，所以能看到我们这几年的服务进口都在快速增长。那么这个也是啊，这个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在迈向高收入阶段所共有的一种特征。 冼国义预计，下半年服务进出口仍将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年增速将高于全球平均增速。 央广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粮食局昨天公布《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提出，国家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促进公平竞争，严禁以非法手段阻碍粮食自由流通，粮食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形成。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提出，加强对中央储备粮的管理，保证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保护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稳定。 中国银行业协会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银行业经营态势整体良好，不良贷款双升势头减缓，预计2017年中国银行业将总体稳健。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报告显示，2016年银行业资产规模稳步增长，贷款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2016年末，商业银行总资产181.7万亿元，同比增长16.6%。其中，中长期贷款增速明显高于短期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较快，部分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增速显著放缓。同时，2016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基本稳定。报告课题牵头人、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今年银行业面临3稳局面。 第一个稳是信贷稳，今年信贷的投放增速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我们预计呢，2017年信贷的增速可能会在12%到14%，是一个不低的一个增速。 第二个呢是息差稳，保持一个息差的基本稳定，我们认为还是可以预期的。第三个稳呢就是不良稳。 业内预计今年内银行业整体不良率有望保持在2%以下，属于较低水平。 金砖故事，魅力厦门。 厦门作为国家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分级诊疗试点城市，经过5年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具有厦门特色的大医院医生、社区医生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的分级诊疗模式，成为全国典范。请听央广记者钱程、陈庚的报道。 分级诊疗慢病先行，带动常见病多发病，是厦门分级诊疗改革坚持的思路和策略。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连前社区医院副院长白志贤表示，厦门推进分级诊疗改革没有搞一刀切，而是以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为切入点。 那三师共管它能解决的主要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慢性病的达标率跟控制率会比较好，然后呢它会预防呢慢性病的这个并发症的出现。 从对社区医院的不信任，小病也要去三甲医院，到如今大医院放得下，社区医院接得住，百姓乐意去的良性共赢局面，在厦门已经初步形成。家住厦门的陈艳红女士坦言，社区医院的完善极大地减少了她平时小病的就医时间。 我只要在社区医院，这些毛病都能解决掉，从我家到医院到看完病拿完药，15分钟我就可以解决掉的。 社区医疗水平的提升离不开名医进社区等举措。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糖尿病科副主任医师刘长琴已经在社区医院带了2年徒弟，从起初的每周前往就诊一天，到如今随着徒弟们能力的提升，需要预约他的号已经越来越少。 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社区的全科医生，他们诊治糖尿病能力是非常好的，自己独立的诊治处理的能力都非常强，除非遇到这个非常麻烦的血糖控制很不好的，他们才预约我这个号过来。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内蒙古近年来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正逐步构建起多元发展、多级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请听央广记者宝音、李行健的报道。 成为我们那个 BDO 公益里， 在乌海东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马明峰向记者介绍了把煤这种原材料转化成精细化工原料 BDO 的过程。 就是我们的做氨龙，我们的衣服里就是用了丝袜啦、运动服，它夹这个不起皱嘛，它一脱氢可以做咱们啤酒的澄清剂，加的东西可以延长时间嘛，还就可以做高端化妆品啦、医药啥都可以用这个。 鄂尔多斯中天合创化工分公司也生产煤化工产品，副经理葛林江说，他们把黑的煤变成白色的塑料颗粒。 这个颗粒呢，那都是环保无毒的，以前传统的都是用油脂乙烯，但是用煤呢，我们就替代了这个油。 以前只会挖煤卖煤的鄂尔多斯和乌海，如今现代煤化工产业领跑全国，煤制甲醇、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等项目，让每一块煤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价值。鄂尔多斯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勇： 通过延长产业链，发展精细化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我们产业转型的步伐。 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国家去年10月批复内蒙古为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后，华为、阿里、百度等信息产业巨头纷纷落户。目前全区已经具备90万台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服务器的承载能力，居全国首位。呼和浩特盛乐现代服务业聚集区是内蒙古规模最大的云计算产业基地。基地内的企业中国电信云计算内蒙古信息园的负责人陈彤彤表示， 语言和大数据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对整个地方的产业转型、产业拉动，它是有非常大的牵引作用。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由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圆梦中国人百姓宣讲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暨全国首场宣讲会。宣讲会上，全国道德模范杨怀宝、全国劳动模范张雪松、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张超凡、解放军火箭军某部发射连连长尹东、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张哲等来自不同领域的8位先进典型，分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了他们在人生成长奋斗的道路上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励志故事。 铁道系统职工、高校大学生、公安干警、社区干部群众代表等1000余人参加了宣讲会。 三年来，湘西花园18洞村因地制宜发展6大支柱产业，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精准扶贫模式和经验。不仅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而且对周边贫困地区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央广记者姚姚报道。 4.8公里村道拓宽硬化，225户房前屋后青石板改造，发展特色种养殖，建设景观平台、游客步道和停车场。3年来，18洞村的村居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也大为改善。18洞村原村主任施静兰表示，能取得这些成就，三大建设功不可没。 第一大建设就是我们思想建设，第二大建设是设施建设，第三大建设是产业建设。我们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我们是投入有限，民力无穷，自力更生，建设家园，这就是我们的18洞的精神力量。 如今18洞村已经形成了特色种植、特色养殖、苗绣加工、乡村旅游、电商平台和劳务输出6大支柱产业。去年全村136户、53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也吸引了周边很多贫困地区前来学习。洞冲村村主任龙慧泉： 最大的启发就是他们搞这个旅游，我们村是有条件可以复制这个的，那有个火车头了，就可以带动后面的疫情过来。 在湖南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看来，18洞村的脱贫实践和成功经验对周边贫困地区起到了很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18洞村的精准脱贫已经成为湖南省乃至全国的一面旗帜。 最根本的，它是激发人心动力。18洞村呢，对全国的精准扶贫的话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一些做法和经验。 昨天，首趟济南至莫斯科中欧班列鸣笛出发。而首趟由布拉格开往义乌的列车也在当天抵达浙江义乌。请听央广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何一格、济南台记者李亚楠的报道。 8月4号上午9点28分，首趟济南至莫斯科中欧班列满载货物缓缓开出。班列运营方山东高速国储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耿磊： 目前这一列上呢，有服装、有机械设备，还有的塑料制品、工艺品等等这些东西，价值1600万人民币吧。 济南至莫斯科中欧班列经满洲里出境，直达莫斯科，全程约7500公里，历时15天，只有海运时间的一半。目前中欧济南班列每2周开行一次，下一步将开拓经俄罗斯到欧洲的出口市场。耿磊： 下一月把冷链物流带到我们班列上，再就是重型机械也通过我们的班列来运输。 4号中午11点18分，布拉格至义乌中欧班列顺利抵达铁路义乌西站，这是第一趟先从欧洲发车的中欧班列，也是义乌2年内开通的第9条中欧国际货运线路。布拉格至义乌班列满载82个标箱，总货值约500万美元，主要为水晶、汽车配件、啤酒等捷克特色商品。上海一家汽配公司通过这趟班列运回了9个标箱的汽车零配件。班列运营方天盟公司副总经理方旭东表示，这趟班列的开行与两地的联系和货源紧密相关。 我们通过捷克能很好的辐射中东欧，甚至奥地利啊或者意大利很大一块地方。我们目前在这组织从义乌到布拉格的这个班列的货源，应该很快就能够成型。 新闻动车组：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证监会严打恶性操纵市场行为，乌鲁木齐实施15年免费教育。请听报道。 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而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其中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达5.02亿。此外，今年上半年商务交易类应用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网络购物市场消费升级特征进一步显现。 我们看到了三个趋势，第一个呢就是品质化，就大家现在越来越愿意买一些有机生鲜，一些这种全球优质的这样一些消费的升级。第二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些智能的家居、智能的移动设备其实也很受欢迎。第三点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新商品的消费，比如说扫地的机器人、洗碗机等等，这样新商品消费的增速。 央广记者冯硕北京报道。 4月14号，证监会为坚决打击恶性操纵市场行为，启动调查2017年专项执法行动第二批共16起案件。证监会昨天表示，目前已有9起案件进入审理程序，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以专项行动为抓手，持续保持对操纵市场行为的打击力度。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 抓紧推进第二批案件办理，对违法主体依法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相关个案的进一步查处情况，证监会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15年免费教育包括3年学前教育、9年义务教育和3年高中教育。今年秋季学期开始，乌鲁木齐市实施普通高中免费政策，实施对象为2015年以来参加乌鲁木齐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被乌鲁木齐市辖区公办普通高中正式录取，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受益学生超过6万名。学前教育阶段，今年9月，全市将有97000多名幼儿可以享受免费入园的优惠政策。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局长刘健： 我们初步也测算了一下，15年的免费教育为一个家庭按照原有的标准呢，至少应该能够节约资金35000到47000左右。 新疆台记者柴林、乌鲁木齐台记者高杰、马仁婷，乌鲁木齐报道。 昨天，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12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民受贿贪污玩忽职守案，对被告人王民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资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暨北京人民在线公司昨天推出新的人民云开放战略，旨在构建以人民云为统一品牌，涵盖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平台、舆情管理创新平台、电商扶贫提升平台、党政干部在线教育平台等6大重点板块的政务管理产品体系。 第27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昨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幕，将一直持续到27号。 由葛洲坝集团承建的安哥拉卡库洛卡巴萨水电站昨天开工，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为项目奠基。这是目前中资企业在非洲承建的最大水电站，该项目合同总金额为45.32亿美元，项目规划装机容量217.2万千瓦，计划在80个月内建成，将为当地提供近1万个就业岗位。建成后将满足安哥拉50%以上供电需求，极大促进当地经济及社会发展。水电站建成后，葛洲坝集团还将负责电站4年的运行和维护，并为安哥拉培训一批专业的电站运营管理和技术人才。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昨天在宣布世界田径锦标赛开幕的同时，也以双关的语气向全世界宣布，脱欧后的伦敦依然向全世界开放。 瑞士警方昨天说，一架小型旅游飞机当天在瑞士东部格劳宾登州坠毁，造成3人死亡，1人重伤。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多起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嫌疑人被押解回国，警方如何完成对电信诈骗分子的跨国打击？ 全国多地严厉打击克隆出租车，屡禁不止，应该如何监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杨军天、于芳，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